二比土导师，一心观礼，极乐教主，因地闻法，即发无上正觉之心，住真实位，誓不勤苦生死之本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于无量劫积积德行，所发殊胜大愿，释迦圆满成就，名具万德，声闻十方，接引导师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这个拜释迦牟尼佛之后，第二拜就拜阿弥陀佛了。所以两土的导师，释迦牟尼佛是此土的导师，阿弥陀佛呢，彼土的导师。释迦牟尼佛就同我哋讲，阿弥陀佛是乜嘢因缘，乜嘢愿力，而且劝我哋去一心观礼极乐教主，极乐世界嘅教主，因地闻法，即发无上正觉之心。喺呢个因地，我哋就有因有果，我哋而家就系喺因地，我哋仲未正果，我哋都系喺因地。喺因嘅呢个地位，唔系果国，果嘅地位系因，将来得果。底下不过有个好特殊嘅因果同时，好不可思议。但系而家先讲我哋系因地，咁样阿弥陀佛当年呢，极乐嘅教主，佢喺佢因地嘅时候，佢因地系乜嘢时候呢？佢系国王，呢、这个国王称为世尧王。呢、这个世好丰富，尧系尧族，丰族。世尧王嗰、那个时候有佛，佛叫世自在王如来，住世嘅时间好长。呢、这个国王佢嗰个时候系因地，佢听见呢个佛嘅说法，就系、是、世间自在王如来嘅说法，佢就唔做国王啦，都系咁样嘛。都是皇位不要了，不是我又做国王又做出家人，国位不要了，他就出家了。出家了之后，他的法名底下讲了，叫做法藏，法藏比丘。因地闻法，他就发了，他听见世间自在王如来的说法，就发了无上正觉之心。这个正觉就是觉悟，无上的正的觉悟。觉就是菩提，菩提这两个字是布达， Buddha 是印度话，菩提是翻了字的音，没有翻意思。我们翻成觉就是翻了意思了，所以一个是翻了个意思，一个是翻了个音，所以菩提就是觉，叫做正觉。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就是发了菩提心。因此我们现在就需要慢慢发起菩提心来了，也就是发起觉悟的心，发起佛的心。住真实位，他这个心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真实的智慧之上。无量寿经有三个真实，一个是 真实之际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真实嘅本质。一个就系法藏后嚟住真实为勇猛精进，一向专治庄严净土。佢点样庄严净土呢？住于真实为去庄严呢个净土，所以真实之际，真实之位，再有一个是真实之利。佛为什么要出现于世？释迦牟尼佛讲啊，是要给众生真实的利利益。我们做慈善事业，现在有很多人也要做很多，你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幼儿园啊、敬老院啊，种种的，能够让众生得到好处，甚至你叫他一个人给他10,000元美金，他可以生活得好愉快，这个不是他的真实之理。他的寿命完了之后，他还是又要轮回，后头的恶梦中无穷无尽，你对于他没有帮助，所以我要给他真实之理。这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，真实之位，真实之理，因为夏老师的汇集出现了这三个真实，所以这三个真实我就在大经解里头做了好多的解释，这个互相是一致呼应的。正因为你是开化了真实之际，真实的本体显露了，所以你先能够流露出真实的智慧。因为你有真实的智慧，你才能够为众生谋求真实的利益。除此，你亦有好心，亦愿意谋利益。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做得成功呢？做得成功之后，那个利益到底有几大呢？真实的利益是彻底的、永恒的、真实的、究竟的，所以让众生都成佛，这个是真实之理。所以这个文字就简单了，三个真实讲出一个真实来，这个就跟我们讲智慧是根本，它是从真实之际所流出来的。有真实之位，它就可以来拔众生的勤苦生死之本。众生这个生死是苦，勤苦是什么？没完没了啊。这个勤是没有停止，没有休息，一路都是苦。现在我们再生，有一日总是要死，我就近一点了，你们还是远一点。死了之后又要生，生了之后又要死，这个没完没了啊。所以这个勤苦啊，这个勤苦生死它有个根本。阿弥陀佛就是发了这个心，要为一切众生拔除所有众生生死的根本，这个志向大啊。所以我们觉得真正你要信了佛，为佛法做一些事情，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。如果不是，对不住你现在吃的粮食，来之不易啊。这个是众生的辛苦。你怎样保众生？只是享受。你做的那些工作对于众生起了几大的好处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啊。赞说的一些学问，赞说的一些什么东西，对于拔除生死勤苦之本没什么作用。所以说，我们真正的业要好像阿弥陀佛一样发起一个大心，在因地之中 佢就弃国捐王，国家佢亦都让位啦，王位佢亦都舍掉啦，唔要啦。捐就系捐弃，唔好当而捐赠咁讲，捐弃放弃啦，出家做沙门。沙门系翻译嘅音，和尚呢两个字，和尚亦系尊称，大家用滥咗啦，唔能够随便称嘅。沙门亦系好高嘅德行，悉心达本，名曰沙门。你认识你嘅本心，达咗你嘅本性，先至叫做沙门。呢、这个地方意思就系讲佢出家做和尚啦。讲过呢个时候佢嘅法名就系叫做法藏，名号是法藏。所以以后经中再提到法藏比丘，佢就系阿弥陀佛嘅前身。修菩萨道，佢发咗菩提心，所行嘅系菩萨嘅行。菩萨就系利他为本，行菩萨道。于无量劫，劫系好长嘅时间，系个时间嘅名称。呢、这个数字冇法子讲啦，系十嘅几多个次方，冇办法讲啦，只能够打个譬如，四十几里嘅一个大石头，天人着住比轻沙仲要轻嘅沙，好多好多年落嚟一次，攞呢个沙喺石头上咁样样揩一下，将呢块石头揩到冇咗啦。呢、这个时间就叫一劫啊！你去想下啦，系几多时间？几十里地咁大嘅一块石头，天人着住天人嗰种轻沙，隔好多好多年落嚟一次，攞嗰个沙喺石头上揩一下，揩嚟揩去，揩嚟揩去啊！将嗰个石头揩到冇咗啦，磨完咗啦。呢、这个时间叫一劫啊，所以时间系好长，再唔解脱喺勤苦生死嘅根本嗰、那个以后就系没完没了啦。呢、这个时间你就冇法子想啦，佢就系发咗咁样嘅大愿。呢、这个法藏比丘喺无量劫中呢、这个劫。无量嘅劫啊，呢、这个劫数亦都数唔清啊，都喺度积积德行。所以我哋话呢、这个大恩大德，佛做咗几多生几多辛苦嘅事情为我哋啊，呢、这个长久嘅时间都喺嗰度积德，积就系种，积德种德，救度大家。所以我哋今日能够喺呢度一齐听关于阿弥陀佛嘅法门，都系因为我哋喺过去嘅生中曾经受到过阿弥陀佛嘅救度，阿弥陀佛已经对我哋有恩，我哋得过阿弥陀佛嘅救，呢、这个先听见呢个法，我哋欢喜，我哋愿意学啊。所以无量劫嚟积积德行，救度我哋众生，所发殊胜大愿，悉皆圆满成就。佢发咗四十八愿，佢发咗呢个愿以后，到佛嗰度去同佛讲，话我想发一个大愿，要超胜一切佛。这个愿可以做得到吗？我要将这个佛国比其他的佛国都要好。佛就将所有的佛世界都现给他看，经过好长的时间，他一一都看清楚了。他于是乎总结，采取各佛世界的长，然后才发了一个四十八愿。这样发出这个大愿的话，所以称为愿中之王，殊胜特殊，胜 超越其他称为圣，都圆满成就了，都成就了，愿都落实了，不是一个空愿，都成为实际了，还是圆满成就，无欠缺。名句万德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名字里头包括无量的德。你看这个是无量劫直德行，种种众德，这样而成了佛嘛。所以这个佛就是种种无量劫都在这里积德培德而得到的成就。所以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就的。这个名字里头就包括了万德，所以就名具万德。声闻十方，阿弥陀佛第十七愿，愿意一切佛都宣扬佛的名字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就宣扬阿弥陀佛的名字。我再同你们举个例子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得到，不理你是台湾、美国、香港、大陆，知道阿弥陀佛的人很多，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知道释迦牟尼名号的人少啊。你们想想，话这个是如来佛，等于没讲。讲这个是学者教授，亦等于没讲。不知道是哪个，他不知道释迦牟尼这个名号，他都不熟悉。但是十万亿佛土之外的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个老太婆细路仔都知道啊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高兴啊，阿弥陀佛。闹人啊，你亦都阿弥陀佛，都知道啊。这个不是个偶然的事情。为什么你自己学校的老师校长你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外国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和你毫无关系，你反而知道呢？不可能啊。你还经常提起他，不可能啊。这个事情是个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？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啊。阿弥陀佛愿十方的佛都去宣扬阿弥陀的名字，让十方的众生都听到这个名字，让十方的众生都羡慕这个地方，念这个名字，都要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事情是很明显嘛，不是个偶然啊。所以声闻十方，就刚才我们讲的，在我们这个土释迦牟尼佛的讲亦正是如此。所以佛就来，他是接引导师。我们本师是释迦牟尼佛，而彼土的导师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名字上加以接引两个字。我们就是临终的时候靠佛的愿力，他来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。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从这个世界去达到那个地方，而是靠佛的愿力接引。当然亦有，如果你修到同菩萨同等地位，智力可以往生，但是那个是亿亿人中难得一个半个。真正你能够得到上品生，佛来接引已经是极其殊胜了。所以阿弥陀佛又称接引佛，又称接引导师。接引这个事下面有，我就不重复了，以后再补接引是什么含义。这一拜的时候底下又要拜了，这个拜就拜南无阿弥陀佛，亦是拜三声。这三句念完佛之后就起身了，恢复 企喺嗰度，念系企喺度念，拜就系咁样拜，呢个系第二拜。